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高丽亚老师来为我们介绍瑞士的留学。欢迎高老师。 非常感谢哈，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瑞士留学的一些信息。 谢谢高老师。那我们昨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已经为大家做了一个比较总体的概括哈，对于瑞士留学。那么有意愿申请瑞士去读书的同学呢，可能会关注啊，我们可以申请的学校都会有哪些。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高老师也是特别强调说，如果是本身就懂得法语、德语或者意大利语的这样的同学，如果过去读大学的话，一些公立大学也是可以申请。如果我们本身的这个外语是英语的话，可能申请的会有一部分的这个个别的公立学校的专业，大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工商管理或酒店管理这样的私立大学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就比如说像这个里诺士国际酒店管理大学，或者是格里昂高等教育学院。 那么我们前边呢也提到了，就是瑞士，提到瑞士这个国家呢，肯定会想到的，比方说它这个瑞士军刀、瑞士手表这个瑞士的巧克力，还有瑞士的银行，对吧？那么其实瑞士的酒店管理教育呢，就像这个瑞士军刀、瑞士手表一样，是令瑞士人非常骄傲的一个产品，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对于这个酒店管理这个专业非常感兴趣的，或者说想去瑞士留学的学生，那么当然酒店管理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业选择。其实每年啊都会有大批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精英学子慕名前来瑞士学习。 那么在瑞士，咱们相关的这个工商管理或者酒店管理类的这种私立大学，也就是说咱们同学们可以以英文的作为外语来申请的这样的学校，多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那么作为酒店管理呢，这个瑞士的一个特色专业啊，它的酒店管理学院呢还是比较多的，大概有10多所，从大大小小的规模不等的这个院校呢都有。那么里诺士和格里昂呢，就是在瑞士是属于历史比较悠久的传统的这种优秀的一个大学。它呢就是在瑞士乃至全球，就是它的排名啊一直我们说都是在前三位的水平上。 这个瑞士特别会在酒店管理这个专业会做的这么有历史或者说有规模的话，是和它的哪方面？ 实际上就是和它的这个地理优势，它的自然风光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因为、这个、 游客多。 对，游客非常多。因为这个瑞士这个国家呢，它的这个地形地貌啊，它这个境内呢可以说这个雪山啊、高原、湖泊、星罗遍布，就是它有非常壮观的这种阿尔卑斯山的景色，有很著名的疗养胜地。就是在欧洲呢，一开始可能是欧洲周边的一些国家的人呢喜欢到瑞士去旅游，因为它那里的话就是尤其像空气啊是非常纯净的，它的水啊非常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那我们知道瑞士有很多的疗养地，就包括很多的美容中心啊，了解的啊都到瑞士去。这个其实跟它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跟它这种纯净无污染的这个自然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那么多人前去瑞士啊进行这个休养也好，或者是治疗啊、美容啊等等方面，他们 观光啊、 旅游观光，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带动了瑞士的这个酒店业非常高品质的这种服务。所以呢他就对这个服务业有很大的需求。 同时呢他也需要就是有大量的专业的人才来到这个行业去工作，酒店管理学院呢也就可以说应运而生吧。那么世界第一所专业的酒店管理学院呢就是诞生在瑞士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对， 对， 但他们一直是以法文来授课的，其实以前也是。但里诺士呢是1954年建校的，就是是瑞士第一家就是用全英文授课的酒店管理学院，所以现在也有6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他建校之初呢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学校。那么现在呢这两所学校里头就是每年我们都会有90多个国家来的学生在这里学习。 哇，这么多。 对，所以它就像一个国际村一样，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肤色不同国家的学生在这里，然后他们志同道合一起学习，所以这种环境吧，这种国际化的氛围我觉得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学生培养这种国际化的一种交流能力。他的文化包容性，他这种国际视野都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大学当中，像您所了解的这两所学校里边，中国学生所占的比例或者说人数， 那么近几年呢，因为随着我们说亚洲吧哈，这个市场的增长，尤其是中国这个酒店业的兴起呢，还是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慕名前来瑞士去学习。那以前我们中国呢，可能会对酒店管理有一些偏见，认为这是服务业，可能是比较低一个等级的。 过去好像就是在咱们的教学当中，很多设置在大专。 对，在中国呢，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像技校，这会设置这个专业。所以就是总体来讲的话，中国在这方面落后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领域。 其实咱们整个的这个服务业，或者是说人们去这个享受生活或者提高生活品质，还是比欧洲国家要晚一个阶段。 对，要晚。 所以相应的教育也是要晚一个阶段。 对，但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服务它有很高的一个价值在里边。其实你看现在像奢侈品集团啊或者是航空公司啊，他们都把这个叫 luxury service， 我们叫这个奢华服务，就是做到极致，因为这个才是它的高价值的一个所在。 是。 那么在中国呢，有以前我们因为由于这些一些传统的想法呀，可能家长不太愿意孩子去学习这个专业，但是近年来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大家思维的这个开阔，眼界的开阔，那么就觉得说啊，原来酒店管理啊， 也可以这么高端。 对，也可以这么高端，甚至它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就是整个服务业不仅仅是酒店，那可能也有就是高端的旅游啊，然后奢侈品公司啊，这个媒体，包括体育赛事，像高尔夫一些锦标赛等等，那么它都需要这种高端的服务人才。对，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会去选择到瑞士去学习。不过呢，我们在学校来讲，总体中国学生的比例呢，差不多是不会超过20%。对，大概在12%-15%这样一个比例。 还是比较均衡的。 还是比较均衡的，因为我们学校做过这个数据调查，没有任何一个国籍的学生是超过总数的20%的。对，90多个国家的学生，就是大家这个学生群体还是非常健康的。 那说到教酒店管理类，那么其中应该还分各种各样的专业吧，它不是只限于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是吗？ 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拿到的学位啊，它是叫工商管理，就是国际酒店管理工商学士学位。那么总的来讲，它是属于工商管理的范畴。那么但是呢，它把这个学习工商管理呢，放在酒店这样一个场景和设置当中去学习。所以我们前期当然肯定会学到酒店的比较密切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像酒店里边的这个前厅啊、客房管理，这些服务方面的。当然也会涉及到就是综合的管理类的，比方说人力资源呀、市场营销啊、财务金融这些方面的一个知识。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认为哈，就是毕业出来的学生呢，他不仅仅是说只为酒店提供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是为整个服务业提供这种高端的管理人才。 也就是说它的涉及到的知识面还是比较广泛的。 对，它涉及到的知识面是非常广泛的， 不管是从就业方面啊，还是我们学生所学习到的这个知识点，那么他除了酒店的技能的学习，就是工商管理类的各个方面都涵盖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对吧，人力资源啊，市场啊，就是财务金融等等，我们都涵盖了。那么在他本科阶段呢，我们在最后一个学期还设立了三个这个不同的专业方向，可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那么去选择，比方说企业创业，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自主创业， 是， 对，包括在酒店业服务业，所以呢我们有企业创业，还有这个市场营销，另外有这个企业发展与金融这个不同的方向。那么在格里昂这所学校呢，我们还有这个会展管理，比方说奢侈品管理，这两个特色专业。对， 其实这个相关的专业和方向在现在或者说今后中国的这个市场当中的空间越来越大，或者说它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大。 对，那么我们设置这些专业小方向呢，其实是分析了目前的这个服务业或者酒店业它的发展趋势和需求。那么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调研，那来设置这个专业方向。 其实就像刚才您提到，可能大家过去报考酒店管理类专业的同学，我可能要求他的这个水平或者学业成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是吧？ 那么国外的大学总体来讲呢，是属于宽进严出的，他的入学的门槛呢不会设立的很高。当然像美国的一些常青藤院校我们就不说了啊。那像我们这种酒店管理专业的话呢，他对学生的这种研究能力，我们所说的就是钻研啊，学术研究能力， 科研能力 并不是要求很高的，因为我们是一种技术性的大学。就是主要的话就是可能学生的一些情商啊，他的实践能力反而是更加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是要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面对客户啊，去跟你的同事啊，是这种沟通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这些反而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考察学生的这个入学的时候，他的一个能力的话，他的学术能力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比方说这个学生的他的实践能力，他是不是参加过一些社团呀，他的组织能力怎么样，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是不是愿意与人交流， 对， 管理能力，组织协作能力， 对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孩子的特长和他的这个兴趣不一样，那么可能我们不会去说，哦，单纯的就是科研类的学校就是好的，或者是说实践性的就是好的，而是说适合不同的孩子去选择。 对， 那就看孩子的特点。 我一直觉得呢，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家长呢，我也一直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要强调，就是您要分析孩子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他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然后结合这个，而且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可能这个职业规划这一点的话，是我们以前啊，以往就是比较盲目的一点。很多人就出国留学，就是说我就奔着一个这个名校去，我不管我学什么专业。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留学是越来越趋于这个理性的思考。 确实， 对，我未来我要做什么，这个我学完这个专业以后对我的这个就业有没有帮助，这个是更重要的。对，那么瑞士的这个酒店管理呢，就是它非常实用。就是我毕业了以后呢，我不仅仅是有一纸文凭，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掌握了这些人际沟通能力，我的团队协作这种综合的素养，我们说这个 就上手就可以工作了。 对，我们叫做 soft skills， 这种软实力现在在这个竞争当中啊，我们的工作竞争环境当中是越来越突出的，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其实往往我们自己比如说早些年上学的这些人毕业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着一个很痛苦的转变的过程。 对， 因为我们是在学习，是在上课，那么跟实践怎么去协调需要一个过程， 脱轨了。但是瑞士的酒店管理呢，它的这个优势啊，特色我觉得就在于它跟这个社会啊，跟这个实践结合的非常的紧密。那我们在本科教学当中就已经有两次带薪实习，所以学生毕业的时候他是有经验的，他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对自身的了解是很清晰的。对， 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们他自己的这种表达自我愿望，表达自我情感和喜恶的这种能力和这种他自身的这个愿望都比过去像我们早先的这个同学们要更强了，所以他们能 自己表达出来说我可能喜欢这一类的专业，或者说我更适合这一类的专业。所以孩子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自己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对于他日后的这个发展、日后的这个动力可能都是更有利的。 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你也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总结出来，就是如果你对一个工作充满热情，你是喜欢他的、你就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你会把它当做一个享受。那所以我觉得家长呢，就是一定要尊重孩子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他的一个选择。那如果说他喜欢这个专业，那他就觉得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而且就是说对这个酒店行业总体的工作环境吧，我认为也是非常这个有趣的。就是充满机遇，可以充满挑战的。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辛苦比较累、但是他会每天都有新东西、让你去接触不同的人，接触不同领域的这种挑战。对人的这个自身啊，总体的这个包括他的个人性格呀，他的个人能力的发展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其实之前您提到过说，关于这个学校里边本身在设置学校环境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类似于酒店环境，这个您可以详细给我们讲一下。 那么当你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啊，它的我们接待学生的就是有一个大堂，这个 lobby， 你就感觉它跟传统的大学就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进入一个酒店的大厅一样。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学生，他们在那里交谈，然后谈笑风生， 就像进了一个国际酒店一样。 对，就像进了一个国际酒店一样。所以这种环境的话，它每天伴随着你，不知不觉的就是变成一个非常专业的人，就不像一个学生。那我们在这个学校学习的时候，大家都要穿正装，就是跟你在酒店工作一样，你要穿正式服装，要表现得非常专业。那我们有酒店，我们有这个大堂，不是酒店了，是我们学校就有这个大堂。然后呢，它有这个餐厅，这个餐厅呢就是做服务的，和客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就是你可以有一个角色的转换，就好像你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和客人一样的。那我们这个本科课程里头哈，第一学期的话设置很多这种实践类的课程，你比方说服务 service， 那么我们是在自己的餐厅，这个餐厅呢跟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是一样的。那我们可能有的学生呢也要做这个 duty， 比方说做早餐、午餐、晚餐，你要参与这个准备的过程，穿上专业的这个制服、waiter 或者 waitress 的这种制服，去为你的同学和老师做服务。所以这样一个场景呢，让学生感觉，哎，我就是在工作。除了这个以外，比方说我们学生的宿舍，那他就是两人一个标准间，类似于酒店的一个房间，然后有专人打扫，我们这个床单被罩都是统一发放，专人打扫就是拎包入住。这种感觉啊，就像学生住在酒店是一样的。所以不是很多大学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传统的大学你就是去上课，就是教室的场景。而不像我们这种专业的酒店管理学院，就好像你放在一个酒店里边去学习去工作一样。 所以等他真正工作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熟练的这个掌握这些技能和。 对，所以他已经跨过那个你需要培训的这个过程了。不需要培训，我们直接上岗。 那说到的这个，如果咱们有同学想申请的话，那么他的申请条件和这个申请的时间，您跟我们具体再说一下啊。 那么如果是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哈，考虑去读本科的学生呢，我们就建议学生在可能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开始来考虑这件事情。现在呢，我们提供的便利条件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可以邀请的家长和学生去学校参观，参加我们的开放日 Open Day。你可以顺便去瑞士旅游一下，然后看看学校，体验一下学校的氛围。另外我们还可以 在寒暑假吗？ 没有，在平时、平时也可以。寒暑假呢，学生可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然后通过这个夏令营体验呢，他可以真正的分析自己是不是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对，所以我们在前期呢，如果孩子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做准备的话，可以去了解，前期充分的去了解这个学校。那么了解完了以后，如果他决定要申请的话，我们是一年两次开学，就分别在二月份和九月份。 嗯， 那么像应届毕业生的话呢，他可能六月毕业，那他提前一年到半年准备，那么他一毕业马上九月份就可以去瑞士那边学习了。 嗯， 对。那么提前准备呢，需要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当然语言准备，这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要考雅思或者是托福。 嗯， 那么申请本科的学生呢，雅思最低是 5.5， 托福最低是70。嗯，当然越高越好了哈，这样的话就是让他的学习更有效一些。嗯，另外的话，因为在瑞士这个国家，我们建议学生呢再学一些第二外语。他在学习英语基础已经比较好的情况下呢，可以学一点法语或者学一点德语。 这个在学校的教学中能提供选修吗？ 我们学校呢自己就有这个第二外语课程可以供学生选择。 嗯， 那如果你原来在国内有一定基础，那么到那边去以后，你就可以选择中级，比方说高级。那如果什么基础都没有呢，你可以选择初级。 嗯， 学习这个语言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有利于他未来的一个职业的发展。你比方说，如果他会法语或者德语的话，他在欧洲，比方在瑞士当地，或者是去到法国、德国这些酒店啊，或者是其他的领域，服务业的领域去工作，都是很有优势的。那么他在国外海外有这些工作经验以后，回国同样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 嗯，学生在申请的时候哈，我刚才提到了可能是语言方面啊，学习方面的一些准备。另外的话呢，如果有时间，我们也建议学生可以提前去一些酒店里边呀做一些实习啊，或者前期去了解一下。 嗯 嗯，那么他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实践活动。总的来讲呢，我们是希望学生啊尽早的去开发，去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嗯， 或者是去了解这个专业真正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嗯， 而不是等到你到那以后， 嗯 啊，发现哇，这个 跟我想象的一样，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嗯， 对，这个也是因为我在多年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家长或者学生啊，他们在选择这个做出选择之前呢，他可能没有做好功课， 嗯， 就会比较盲目，就是跟我预期想的不一样。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不爱动手，他可能就觉得，哎，我就可能稍微有一些懒惰的这样的一些学生， 嗯， 那他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比方说我要端盘子， 嗯， 或者是我要进厨房里边，可能甚至我要削土豆， 嗯， 啊，这些具体的工作，那他会觉得说啊，其实动手做的可能不适合我，太烦， 嗯，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个别的一些学生，那我就希望呢，就是我们可能之前真的是了解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想要的。而且它也有我们很多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需要学生自己去面对。这个是不是 学习任何专业都需要， 任何专业都需要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准备吧。 嗯 嗯， 所以说多了解自己哈，或者是说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不光是说学习这个专业，学习任何专业都是要先搞清楚的。 对，就是这种心理上的做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高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样类似的专业，对于男生女生哪一种更适合，或者在咱们的学生当中男生多一些还是女生多一些啊？ 其实我们现在从学生这个比例上来讲的话，男女生，女生还稍微比男生多一点点。 嗯， 对，大概是你比方说我们女生的话是 52%。 嗯 啊，男生是 48%。 哦，那差不多。 就这样，差不多，但会多一点点。啊，这种感觉。 哦， 因为其实女生的话很多，你问她，哎，为什么学习这个专业啊？ 嗯， 她很多小女孩啊，她说我喜欢吃，对，我喜欢美食，就是我看见那些小点心啊什么的特别感兴趣。 嗯 啊，那也有一些学生她毕业出来以后，比方说女生她是做烹饪这块，她真的对厨艺非常感兴趣。 嗯， 那自己可以开一个咖啡厅啊，做一种烘焙啊，西餐西点啊这方面的。经受过瑞士的这种专业的酒店管理教育，就是对他未来这个肯定也是对他未来的成功吧，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好好，那在这期的

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吧。首先要去的就是一个叫科学馆的地方。 没错没错，那科学馆是在首先这个 Amazing Park 是分几大馆的，它大体可以分为科学、自然和休闲这三大体验的一些主题哈。那首先我们到这个科学馆的话，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以科学原理为制造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学习的一个空间。那里有200多个这个算是理工学科的一些器械，大家可以亲自去触摸，然后亲自去体验一下。也有一个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些空间，因为一般喜欢科学原理或者是喜欢科学现象的孩子，可以会觉得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可能也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实验呢，或者是现象啊，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啊。平时如果看书的话，这孩子肯定就是叫苦不迭吧。但是来到现场看到这些实际的科学的器具啊，可能感觉真的就不一样了。 对，我现在想想，如果我俩在小的时候能够来到这里的话，会不会喜欢那些理工科、数学这样的一些科目呢？ 好像是不会， 不会，天生的。 小的时候这个班级学校经常会组织去科学 对 对 对, 对，也没见得多喜欢， 玩得很开心，写这个什么。参观的这个感想的时候， 观后啊，对对对，参观的感想， 算是观后感吗？这个时候真的是超级痛苦， 光顾着玩了 啊！对，真的要参观的时候要记下来，要看过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什么样的？但是现在来到这儿的话呢，肯定就不需要了，因为这肯定是爸爸妈妈带你来的。如果你爸爸妈妈要要求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里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乐设施的。 没错没错，那有 Amazing Park 当中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游乐设施，就是基本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是利用科学的原理去制作的嘛。但是有一个叫 Amazing Swing 的一个游乐设施，是世界最初的一个水秋千。为什么叫水秋千呢？ 对啊， 首先呢，是我们坐在那个秋千上的话，那个秋千就会自动的去运转，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秋千的一个摆幅越来越快，然后在上面有水泼下来，但是那个水流下来的过程就还淋不到你。 是吗？ 对对对，你坐秋千越来越快，上面还有水哈，它却淋不到你。 哇， 非常非常奇特。 奇妙啊。 对对对，这个构造是什么呢？它是高 4.5 米左右，宽1米左右，长5米左右，大概有这个105个这个 pipe， 就是算是水阀吧。然后从105个这个水阀当中有水落下来，然后和这个秋千做一个往后摇摆的一个对。运动， 你就说这么多的水龙头、水阀 对， 往下掉水，但是浇不到你。 对对对对对，这个秋千的摆幅可能会正好错开。 这就是通过精密的数学计算， 对 你的方位这个力度， 如果计算出错就惨了。 出错的话，正好正值夏季，他就刚去水上乐园了。但是我觉得轻易不会被浇到的，大家可以放心啊。 对。 我倒是就想去玩一玩这个水秋千，荡水秋千，我觉得 我想去玩一玩。 哇， 很特别， 很神奇， 很神奇， 对吧？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是不是要说一些数字，说一些公式？ 没错没错，你可能比小孩子们会更嗨。 是用什么公式来表达呢？我 真 不知道。好，那除了这个水秋千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利用齿轮来制造的一个喷水池。 没错没错。那我们到户外的话，就会看到一个有个叫 Giant 喷水，就 Giant 喷水池，巨大的喷水池。大概它会喷出23米左右的这个对对对，这个喷水的一个高度， 水柱啊， 没错，水柱。那它也是利用这个工学的理工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去建造的一个这个喷水池。对，它是通过这个齿轮，它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将水就吸到上面去，引到上面去之后，然后进行去喷水的一个原理。它也有点像机器人的一个感觉。然后 对， 非常好。 提到这个齿轮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种工学的一种是吧？ 对对对， 机械 的 一种制动啊。 没错没错， 这感觉好像在看科幻电影的感觉。 我感觉女生会非常喜欢这个。 为什么 这个一个区域，因为什么呢？你要到这附近的话，会自然享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喷雾，就是我们女生会平时用这个 mist 会喷雾、营养喷雾去喷脸啊，怎么怎么样吧？但是附近的话会有这种感觉，有很多水雾，细微的一个水雾。 这个答案让我非常的措手不及， 措手不及， 我应该怎么接？ 无语了是吗？ 我觉得真的会亲眼看的话也会发出感慨吧，毕竟这个水柱很高，23米呢。 对啊， 对吧？那这都是人工机械的感觉啊。 对， 那这里有没有那种自然学科，就融入到自然当中的感觉？ 对啊，刚才不是说过三大主题嘛，其中有一个就是自然。那 Amazing Park 当中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自然的一个疗愈。就是红松群落。对，红松的一个群落。松树嘛，红松的一个群落。然后呢，大家有这个松树这个松林之间有一个可以去走的去散步的一个路径。可以非常非常净化身心。然后这里还可以体验这个足浴。那这还有这个森林红松群落的这个解说的人员去解说，对它是怎么一个形成的，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里的内容。 那到这里，我想问一下朴主播，喜欢就是玩球，或者是玩一些器械呢，还是喜欢在自然当中去疗愈身心的这样一个旅游的一个，对类型呢？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吧。 哦，去游自然哈。 但器械的话，我倒是喜欢摆弄一些东西。 哦， 因为我买了一套这个。就那种工具箱，你知道吗？超大型的那种。所以没事儿就拿那个电钻钻一钻呢、之类的。这是有成就感的。 对对对，没错。 就像你拼魔方，你拼成一样的感觉。 对。 你把这个，比如说一个散开的一个新的床啊，或者是书架， 拼成一个成品。 拼成品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 是。 当然，我更喜欢去到自然当中去体验一下。两个都有各自的魅力吧， 没错。 当然了，在这里呢，两样你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好像， 对， 其实能让我们融入到自然的体验项目其实很多的。 没错。 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那首先呢，有一个叫这个 Suspension Bridge， 就是悬浮桥的一个，是国内韩国国内最长的一个拱形的吊桥。那它的总长为130米，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吊桥了。然后在中间的那个部位是稍稍就是弯进去的，算是一个拱形嘛。然后就像走在你如果走在这个悬浮桥上的话，会感觉像走在空中一样。对，因为这个桥稍稍有一定的晃动嘛。对，因为非常长， 那种吊桥的感觉是吧？ 对，是一个典型的吊桥的感觉。然后呢，还有一个由570个这个台阶，所组成的这个也算是一个松树林吧，也可以是一个散步的一个好的路径，因为它那个台阶稍稍有一定的坡度嘛，所以走在这上面的话，会感觉有一定的有点像登山的一个感觉，对， 锻炼身体， 没错。 这组合很奇妙啊，因为这个松树林大家可能想就是野生的这种，但是它又有人工的。石阶，你可以累了就坐在台阶上，吃点小东西， 然后 拍个照片， 没错，然后走到那个顶端之后，还可以去敲钟，有一个敲钟的一个小，小活动，可以去体验一下，许个愿什么的。 大家可以感受到韩国敲钟的地方倒是挺多的， 对，一般在山上或者是庙里啊，对。 这种人文和自然的完美融合， 没错。 这里呢，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新增的一个设施，非常的刺激， 没错。 是什么呢？ 就是高空飞索。 哦， 高空飞索其实也不是很稀奇的了啊，大家可能会体验过很多。 对啊， 那这个 Amazing Park 当中的高空飞索呢，它是穿越这个刚才也不是说过很多树林嘛，算是穿越树林，可能会有一个别样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感受哈。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呢，这个是往返可以。去往返穿越的，有很多的吊索就是 单程 过去就完事儿了，但它可以倒过来，所以它在倒过来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刺激的，对，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调节速度。它这个最高时速是70公里，对，每小时70公里，是相当的快了哈。大家开车的人可能会知道，70公里是不慢的一个速度，然后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去体验这个高空飞索。 我觉得可以去的时候快一点，或者是来的时候快一点，单程快一点，然后单程慢一点。 哎，对，各种体验是吗？ 你看哪个这个角度欣赏风景好，那就慢一点。 对。 然后剩下那个就可以体验一下刺激的感觉。 没错。 很不错。 对。 刚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里有这个比如说有科学，一个大的主题，还有一个自然大的主题，还有一个就是休息了，对吧？ 是的， 这里也有让我们这个非常享受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对，那就是咖啡厅，是我最喜欢的。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咖啡厅，然后它在户外呢，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些露天的一些咖啡厅的一些座椅啊等等，对，也非常非常适合拍照，也可以去品味很香浓的咖啡或者其他的一些饮品等等。 来杯茶，来杯咖啡都不错。 对， 刚也提到。这里有自然的这个散步区，估计可能会有一点辛苦， 是 不是啊？所以来这里休息一下，很不错。 没错。 好的，我们刚为您介绍就是这个 Amazing Park， 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啊，有很多的这个综合的体验，尤其带孩子来感受一下也很好。那这个抱船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了，有很多的值得一看的地方。这个 Amazing Park 附近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去顺带游游的地方呢？ 对啊，在 Amazing Park 附近算是离 Amazing Park 距离20公里左右吧，有一个叫抱船 Art Belly， 就是艺术谷的一个地方。这里是将以前的这个采石场把它换成或者是重新改装成一个观光的一个民所。然后有很多一些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湖水啊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体验设施等等，大家在游赏就游览完 Amazing Park 之后可以来到这边， 去艺术谷 体验一下艺术谷。 艺术谷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对， 对，它这个对它这个来源好像就是挺新奇的。 对，从采石场， 对，韩国有几个这个非常有名的采石场改造的一个游乐地区， 对， 这个算是其中的一个了。刚一提到有个湖水，这里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没错，没错。 所以去赏湖啊，然后散步啊，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湖水这儿有一条很不错的散步路。 没错，没错。 一家人去游玩玩这个 Amazing Park， 然后呢，来到这里去散散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休闲的体验。 还有很多演出可以去观赏。 是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啊，这个组个团儿。绑定一个 course 来把它完成，值得玩一天，我觉得是。 是。 好，那今天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我们又为您介绍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看一看。Amazing Park。那下一期呢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个视觉享受的地方，就是京畿道嘉平的水上激光秀。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了。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大家下期见。 辛苦了，拜拜。 拜拜。위험해아슬아슬해간신히네가오늘잡아놓은데눈가위지를하려고해필요없어인내심이많지않아내겐유혹으로밖에안보여오지마내게오지마손놓지마 Please、yeah. 주지마수렁주지마취하면나어떻게해볼라니까 심을바라면그술은절대주지마헛소리를하고왕마의춤을출거니까마치밖엔시원한바람이불지만세상이너무험해서널내옆에만둘거니까남자는전부똑같아아니술마신남자는다똑같아너말고아무것도안보인다는건네가아닌다른것들은다잊고있는거야그러니까내게술을주지마몇년지내도충분히외로우니까가위질을하게날래버려두지마사랑찍고본능알기전에너부터먼저알고싶으니까야이성적이고싶어이게나의값이라는데싸게주고싶어굳이움직이지않아도돼내가하는말이수작이되지않아기분좋게우리몰짱 넌내가술을권하지마 더 이상내게높은기분을주지마 한잔두잔비워내기싫어 자꾸건배하듯이너를맞추지마 한잔두잔비워내기싫어한잔두잔비워내기싫어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世界杯这个话题啊，我们已经聊过一期了，但是呢很多朋友啊，很多同学觉得还没有聊透哈，有些问题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搞清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聊一下世界杯这个话题。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啊，那么今天我们又总结了一些，那么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上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有很多国家没有机会参加俄罗斯的世界杯？回答呢，当然了哈，必须的哈，因为呢国际足联啊有211个会员，分为啊6个区域哈，每一个区域足联呢通过2年的时间挑选出31支代表队参加这个世界杯。那么这一届啊，俄罗斯自动获得参赛的资格，因为呢他们是世界杯的东道主哈，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第一个问题哈，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上来。 Have a lot of nations missed out， 这里面提到了这个 missed out 这个词组哈， miss out 表示错过了这个机会哈。回答是 Yes， FIFA has 211 association affiliates， association affiliate 协会哈，一些机构哈，后面有一个 affiliate， affiliate 表示说呢它的附属的一些机构 across the globe， divided into 6 different confederations， 啊，分成6大区域，它用的是的 confederation， each confederation ran its own 2-year qualifying process， 每一个区域足联啊都来运营哈2年的这么一个资格赛的一个过程哈，那用一个词叫 run， 它的2年 2 years qualify 这个词表示合格，后面叫 ing 哈 qualifying process to select 选择出来31 teams that will join Russia， 选出呢31支队伍呢。俄罗斯呢比较幸运哈，因为它是东道主嘛， who qualified automatically， 后面跟那个词呢是自动的就成为了哈这个32支队伍当中的一名， qualify automatically 哈 as the host country 啊。今天我们学一个词叫 host country， 叫东道主或者主办国， host H-O-S-D host country to the World Cup。 下一个问题了哈，我们刚才讲到了有32支队参加这个比赛，是不是所有的那些有名的队伍哈都来了？回答呢不是。那么首先我们讲到是荷兰，从2002年以来哈第一次与世界杯呢失之交臂，因为荷兰这个队伍啊原来有一个外号叫预选赛之王，这么称呼他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呢荷兰队一般呢在欧洲的预选赛当中呢特别特别的厉害，但是一旦进入到决赛哈世界杯阶段呢，这个球队啊表现就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今年啊他在预选赛啊发挥的不好，最后呢没有出现，大家觉得呢很遗憾，很多荷兰的球迷啊觉得有些失望了。那么另外一个队伍啊大家特别想看的意大利队，非常遗憾我们很多球迷啊是意大利队的球迷哈，他们在附加赛中呢以1-0的总比分呢输给了瑞典，那么在60年的时间里啊第一次没有晋级哈。意大利男足的失利哈，大家会认为啊是意大利哈足球整体滑坡的一个集体表现，很多优秀的主帅和球员流失海外，最后呢导致呢他的这个顶尖人才呢青黄不接哈，国家队呢后继乏力哈，所以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我们看看回来这个英文，看看如何来翻译。 Are all the big teams there， 这里面 big team 表示说特别有名的哈特牛的球队哈， big team there， they are not， 不哈没有全来。 The Netherlands missed out on the World Cup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2 哈，2002年以来呢第一次呢就是说没有机会参加这个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个队伍呢 Chile fell short of qualification on goal difference But the main absentee is Italy. 最主要的是意大利。They have lost the playoff 1-2-0 to Sweden on aggregate and failed to qualify for first time in 60 years. They have lost the playoff. 他们在附加赛当中呢失利了哈。这里面这个附加赛呢叫 playoff, P-L-A-Y 加一个 O-F-F 哈。翻译成中文呢是指我们的附加赛哈。1-2-0 to Sweden on aggregate, 在总分上哈输给了瑞典 ,failed to qualify it.没有资格呢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这个 fail to qualify for the first time in 6 years 啊，非常的遗憾，60年来啊第一次呢看不见意大利队啊。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看了，既然像一些特牛的队伍像荷兰意大利啊没有来，当然了绝大多数的特别强的队伍呢都已经杀入到世界杯的总决赛，谁是热门的队伍？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难的哈。每年啊都在预测啊，特别像一些有名的球星啊都在预测今年谁是赢家，但是往往啊他们的预测呢跟最后的结果呢差距特大，因此呢要预测一个赢家是很难的。那么首先呢最热门的队伍呢是巴西队，那么巴西呢以呢四的赔率呢是最热门的队伍，卫冕冠军德国队呢以5的赔率呢紧随其后，西班牙和法国呢它赔率是6，阿根廷的情况不太好，但是很多人会看好阿根廷啊，很多阿根廷球迷认为阿根廷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赔率呢是8和9之间。 Who is the favorite 啊，谁是特别喜欢的队伍？ Favorite 这个词我们学过哈。 It's difficult to predict a winner，很难预测一个 winner 哈，这里面 predict P-R-E-D-I-C-T 啊，预测出一个 winner。 Brazil are favorites， 巴西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夺冠的队伍了， are at 4-1 哈，它的4-1哈，它的一个赔率， with defending champion Germany close behind at 5-1 哈，卫冕冠军德国队哈，这个卫冕冠军叫 defending champion 啊，defend 我们说保护的意思啊，那么合到一起呢 defending champion 翻译成中文叫卫冕冠军德国队 close behind 紧随其后啊，它的这个比率是 5-1， while Spain and France are both 6-1 啊，这个西班牙和法国呢是6啊赔一啊， with the bookmaker Argentina meanwhile are slightly further adrift， 在阿根廷呢可能说呢略微呢落后一些，用的 further adrift， 这个 adrift A-D-R-F-T 原来是这种漂流哈，往后这个移动的意思哈，那么说进一步的往后漂移啊， with us on them lifting the World Cup floating between 8-1 and 9-1，这里面有一个概率的 odds O-D-D-S 啊，赢球的概率哈、啊，用的是 odds O-D-D-S。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可能呢是一些不是特别专业的哈、啊、球迷啊会问哈、啊，就是说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应该关注哪些球员哈、啊？我平时也不看，我看哪些球员哈、啊？哪场比赛我值得去看？当然了，有一些大牌球员哈、啊，大家一提就知道了，比如说像梅西。另外呢我们说特别有名的内马尔哈是最近特别火的一名球员哈，那么在2014年呢他的表现特别的出色哈，但是呢有一次呢在比赛的时候呢受伤了哈，他呢失去了一个夺冠的机会，在比赛当中呢巴西队呢被德国队击败了哈，这次呢人们再一次希望呢他能够带领巴西队呢夺冠。另外一些球员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哈，还有德国队里面有一名特别有名的球员叫托尼克罗斯哈，是德国人的希望。另外一名球员呢是来自于法国，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哈格里兹曼哈，他是法国人哈，夺冠的一个希望了哈。而比利时人呢则把希望放到了凯文哈德布鲁因上哈，因为呢在上个赛季呢他的表现非常的勇猛哈，他的进球他的表现呢点燃了哈整个的英超的一个联赛。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哈，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球员哈。好，那么看一看哪些球员我们需要关注啊。 Who are the players to watch? 用一个词 watch 观赏去观看。 Aside from Messi and Ronaldo's Neymar 哈，内马尔当然是一个 obvious answer 哈， O-B-V-I-O-S 表示说毫无疑问的特别显著的一个答案了，就一定要看他。 He was brilliant in 2014， 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呢他表现是不错的， until injury， 但直到呢发生了一个意外哈，他受伤了， injury saw him miss out， 错过了机会， as Brazil was thrashed 7-1 by Germany 哈、啊，被德国队呢7-1哈、啊、踢的呢比较惨哈、啊，最后呢出局了。I will again be the man a nation pin its hopes of success on。那么他成为了一个人哈、啊，后面呢整个巴西人会呢 pin their hope of success on。这里面这个 pin 呢原来的意思是图钉。而一个人把一个图钉钉到什么什么上面的话呢，表示寄托来了谁谁谁上面哈。巴西人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到了内马尔的身上。好，下一个呢，我们讲到了是在德国队哈，里面有一个选手叫 Toni Kroos 啊 ，Toni Kroos is the man who makes Germany tick 啊，用一些 tick 就是说让德国人能够这个 tick， 它是指那个钟表哒哒哒的走，表示德国人呢是很具有这个杀伤力的哈，要小心了。下一个是 Antoine Griezmann 啊，是法国人的希望，是法国人一个 talisman， 是法国人的护身符了哈，他能够保护法国，最后呢进入到决赛，最终呢获得的世界杯哈，叫 talisman， T A L I S M A N， 表示护身符。Up front and the Belgium's Kevin De Bruyne， 比利时的叫 Kevin De Bruyne lead up the Premier League last season 哈、啊，他呢让去年的英超呢整个呢火爆了起来，用这个 lead up 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五六名球员是大家在比赛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一定要观看的一些特别有名的闪闪发光的这些球星。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ave a lot of nation missed out? Well, yes, FIFA has 211 association affiliates across the globe, divided in 6 different confederations. Each confederation runs its own 2-year qualifying process to select the 31 teams that will join Russia, who qualify automatically as the host country to the World Cup. Are all the big teams there?They are not. The Netherlands missed out on the World Cup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2. Chile fell short of qualification on goal difference, but the main absentee is Italy. They have lost the playoff 1-0 to Sweden on aggregate and failed to qualify for the first time in 60 years. Who is the favorite? It's difficult to predict a winner.Brazil's are favorites at 4-1 with defending championship Germany close behind at 5-1, while Spain and France are both 6-1 with the bookmakers. Argentina, meanwhile, are slightly further adrift, with odds on them lifting the World Cup floating between 8-1 and 9-1. Who are the players to watch? Aside from Messi and Ronaldo's,Neymar is the obvious answer. He was brilliant in 2014 until injury saw him miss out as Brazil was thrashed 7-1 by Germany. And will again be the man a nation pins its hope of success on. Toni Kroos is the man who makes Germany tick. And Toni Griezmann is a French talisman up front. And Belgium Kevin De Bruyne led up the Premier League last season.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了鼎石国际学校的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毕业季寄语。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你好，我叫刘婉儿，我6岁半，我的学校是鼎石学校，我是1年级 K 班的。我今天会给你们讲一首诗歌，叫 Where Our Friend Friend Walk In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lks Out. Sometimes in life you find your special friend, someone whoChange your life just by being part of it. Someone who makes you laugh until you can't stop. Someone who convinces you that there really is an unlocked door just waiting for you to open it. This is forever friendship. When you're down,And the world seems dark and empty. Your forever friend lifts you up his roots and makes that dark and empty world suddenly seem bright and full. Your forever friend gets you through the hard times, the sad times, and the confused times. If you turn and walk away, your forever friend follows. If you lose your way, your forever friend guides you and cheers you on. Your forever friend holds your hand and tells you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And if you find such a friend, you feel happy and complete because you need not worry. You have a forever friend for life, and forever has no end.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哈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大鲸鱼的故事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Splat began his search. He wanted to bring home the sound of the sea for Grandpa. 哦，吃完冰淇淋之后，帕扎猫终于来到了海边。然后啊，他要来找一找他喜欢的贝壳。他想给爷爷带回去一个能听到大海声音的贝壳呢。嗯，帕扎猫可真孝顺，他没有忘记爷爷交给他的任务啊。 First, Splat found a dull snail shell. 首先呢，帕扎猫发现了一个颜色不太鲜亮的蜗牛壳。 It was way too small. 这个壳太小了，听不到有大海的声音。 Then Splat found a frail eggshell. 然后帕达猫发现了一个已经破损了的鸡蛋壳。 That was the wrong kind of shell.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贝壳。 And it had a funny smell. 而且啊，这个破碎的鸡蛋壳里面还发出了很难闻的味道。已经是变成了臭鸡蛋了吧。 Splat thought he saw a pale shell buried in the sand. 那这个时候啊，帕达猫以为自己发现了埋在沙滩里的白色贝壳的。太好了，我找到了。可是是这样吗？ Jingle, jingle, it turned out to be a bell. 叮铃铛，叮铃铛，哦，结果拿起来一看呢，原来是一个铃铛。 Almost all the other shells that Splat saw were broken. 那帕达猫剩下找到的各种各样的贝壳呢，实际上都是破损的，没有一个完整的好的贝壳。 How odd, said Splat. What can I do? 那帕达猫就很疑惑呀，太奇怪了，怎么都破了呢？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呀？ I have no shell for show and tell. 那我没有贝壳来展示了。 I have no shell for grandpa. 而且我也没办法给爷爷带贝壳了，我的故事也讲不成了，这可怎么办呀？ Splat took his pail and walked along the water.He followed the trail of broken shells. 那这个时候呢，帕达猫就拿着自己的小桶啊，沿着海边在走。然后呢，他跟随着所有这些已经摔破了的贝壳。他要看一看这些贝壳为什么会摔碎，都从哪儿来的呀。 Then Splat heard a crack. A shell fell. The shell broke. Splat looked up. 就在这个时候，帕达猫听到了咔咔咔，什么声音？一个贝壳从天上掉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贝壳就碎了，太可惜了吧。然后帕达猫就赶紧往上看，从哪儿来的呀？ A gull was dropping shells all over the shore. 嘿嘿，原来呀是一只海鸥，是这只海鸥把贝壳扔进来的，而且扔的满哪儿都是。Splat ran after the gull. He tried to catch the shells before they fell. 那帕达猫呢就赶紧追着海鸥跑，因为海鸥扔下的这些贝壳都是好贝壳，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贝壳落地之前能够接住一个，别让它摔坏了。Splat ran back and forth, and then splat. He fell into a swell. 然后帕达猫为了能够接住这个贝壳，就前后左右的来回跑，可是一不小心他踏下了甲板，从甲板上掉了下来，掉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Splat flailed about. 这个时候帕达猫手忙脚乱， Help! 救命！ Then thump.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嘣的一声。He landed on something. Something big. 他好像落在了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好像很大很大的样子。落在什么上了呢？ It was a whale. 原来是一头鲸鱼。Can you help me catch a shell? Splat asked. 那这个时候帕达猫就问呢，鲸鱼先生，你能帮助我去接住一个贝壳吗？ The whale spouted. Sploosh! Water went up. 这个时候鲸鱼先生喷出了一股水柱，噗，然后啊这个水就一直往上喷。Splat went up too.那帕达猫呢伴随着水柱也一直往上冲。The gull dropped another shell and Splat caught it.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正好海鸥要扔下另外一个贝壳，而帕达猫一把就把它接住了。Whoosh! The whale stopped spouting.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天哪，咻！因为鲸鱼先生不再喷水了，帕达猫在半空当中要落了下来。咻，砰 ！Splat slid down the whale's tail and onto the sandy shore. 嘿嘿，那帕达猫呢，从鲸鱼先生的尾巴上滑了下来，安全的到达了沙滩上，并且呀，他还找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贝壳呢。Splat shook the water out of his ears and held up the shell. 那这个时候啊，帕达猫把自己的耳朵里的水甩干净，然后轻轻地举起了贝壳。He heard the roaring swell. 他听到了海浪声。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结果好，一切都好。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能听到大海声音的贝壳了。Splat thought happily. 那帕达猫高兴极了，太好了。On the way home, Splat thought about the whale of a tail. He would tell to Grandpa. Then he fell asleep,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he sea. 那在回家的路上呢，帕达猫就想着这个关于大鲸鱼的故事，他准备要告诉给自己的爷爷呢。然后他就睡着了，一边睡觉一边听着海浪的声音。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啊。那么在故事一开头，这次老师曾经问过大家一个小问题。 Can a friend in the ocean help Splat the cat save the day?那么是不是在海里面有一位朋友能够帮助帕达猫得到一个贝壳呢？那答案肯定是有的。那这个朋友是谁呢？ The whale. 对了，就是我们的鲸鱼先生了，对吗？ OK, 那同学们小朋友们，你曾经去海边玩过吗？那在海边你会做什么呢？堆沙堡，找贝壳，还有玩沙滩排球，或者做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你认为哪一件事情最有趣？为什么呢？请告诉给这次老师听，好吗？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Hello and welcome to FM Lifestyle, this is Gail. Other than introducing to you, our listeners, the latest menus, dishes, newly opened restaurants and dining events, FM Lifestyle put great emphasis on introducing chefs behind them. Knowing the chefs, in our opinion, is like knowing the conductor of an orchestra or the soloist before going to a concert or an opera. Understanding their background, style, and character will enhance the dining experience and will allow diners to understand the ways and whys of how things are done.Some chefs come to Beijing to open new restaurants, while others arrive to take over kitchens of existing ones and bring their own cooking styles and philosophies to familiar dining spots. No matter what or who, we want to meet them, sit down for a chat, really get to know them, ask some professional questions and some personal ones, and simply meet the chef.Today we're talking to Chef John Paul Fichtner, or JP as his team calls him, from Australia, who arrived in Beijing in April 2018 to take over the kitchen of the famous Grill 79 atop the World Summit Wing Hotel in the CBD. Let's meet the chef. My name is JP Fichtner from Australia. Been in Beijing now for 8 weeks. What am I doing here? Cooking at Grill 79, Chef to Cuisine, enjoying what Beijing has to offer so far. Sounds accurate. All the facts. And you're really one of the newer chefs in the city at the moment, if not the newest foreign chef in the city. It's a nice title to have, I think. For the time being, you get to keep it. Lots of friends to make. For our listeners who don't know you, how do we get to know you? Because Beijing is a stop in a very long international journey that you had. Where did it start? It started when I was young. I grew up in a small country town, so I was looking for an excuse to leave. And I was lucky enough to work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chefs.And meet some very pretty international girls as well. So my first trip overseas was as soon as I finished my apprenticeship. We do apprenticeships in Australia for cooking. I was 21. I met a very beautiful French girl whose father happened to own a 3-star restaurant in rural France. So I followed her very quickly over there to Rennes and was lucky enough to be given a job in his kitchen. Although I think I was treated a lot tougher than most of the chefs there. So that was my journey overseas. The relationship didn't last, but the chefing did. So. You continued to work in a restaurant after you were not dating the daughter? Well, we were like friends, you know. It was kind of like one of those pipe dreams, you know. She was, you know, I was this small kid from a country town, and she was like an international, you know, traveling French lady, which is quite easy to become infatuated with, you know, when you're that age. So yeah, I kept the job, but didn't keep the girlfriend. And then from France, you moved on to many other countries. Many other countries, back and forth from Australia, where I kept finding my way back overseas. Germany, Switzerland, Hong Kong, in Paris for a long time, Dubai and China, Asia, Singapore, which I've been now for two and a bit years in Asia and enjoying it. To Beijing, Chef JP arrives after a long professional journey that took him from his native Australia to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is love affair with Asia started when he landed in Hong Kong and continued as he moved to Singapore. From there, Chef JP says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next stop must be mainland China. It is the acceptance and curiosity of local diners, the general attitude towards food, and the importance of dining in Asian culture that make him love cooking here. Maybe Beijing is your first mainland stuff, but you have been in Asia for a while. And you've been in Hong Kong, you've been in Singapore. Mm-hmm. What is it about Asia that makes a Western chef feel comfortable here? Because it makes a lot of Western chefs feel uncomfortable here. True. I think just the, after spending a lot of time in Europe and coming to Asia, the same, I guess, philosophy for people, like the family culture around food, you know, Asia has a very sort of focused food culture, which as a chef is, you know, it's what you want to be a part of. It's all we do, we cook and eat, and, you know, days off are spent eating or cooking for people. So to live in countries and cultures that, you know, their main focus is food and the experience it is, as opposed to just filling your belly, you know, it's a more than that. It's great to be a part of it, you know, it's a great way to live life. But in Asia, there is another problem, because we get, whether you're in Singapore or in Hong Kong, you get excellent food in a street corner or in a food market or a food court. Why would you go to a 5-star fine dining restaurant? I guess it's just allowing the foreign chef to sort of showcase his thoughts and like his experiences. Again, I guess it's just wanting to people to open up to a new way of looking at, I guess, food and local ingredients especially. I had a really good response in Singapore, cooking direct from the markets and using local ingredients, and a lot of locals were really surprised with what we were doing with it. You know, some of the fish that we would only cook, we were serving raw. In Beijing, Chef JP landed pretty high, literally. Taking over the kitchen of well-known Grill 79 on the 79th floor of the World Summit Wing. This flag restaurant has seen many changes and had various incarnations over the years, mostly dictated by the characters and styles of the chefs heading its kitchen. Chef JP knows he is taking over a place with a history, but the way he sees it, there is only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So after all these stops, when did the idea come up of maybe coming to Beijing? I always wanted to do China, spending time in Asia. I always wanted to come, and I'd never been for a holiday, never, you know, looked at it. It was just a thought of, oh, I need to do that. And a great offer came up with the hotel. So I jumped at it, spent a day here sort of looking around, and was happy for the move. This is a well-established restaurant. It existed before. It's got its own followers, it's got its own clientele, it's got its own regulars even.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what you've done before, right? Because the last few projects were yours. Yeah, exactly. My own restaurant, I was my own boss, and you know, you can open a restaurant that way, and customers have no preconceived ideas about who you are or what you do, which is kind of a relief. You have a bit more freedom. But I think somewhere like an established restaurant like this, you sort of have to come in, you know, not beating your chest, and be a bit more open to what's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respect the restaurant and what's it done, and try to, I guess, you know, definitely the customers are more important at that level. Or, you know, when you have an established restauran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you know, what worked and what hasn't, and sort of put your own twist on things without being too left of center. So when you first came to Grill 79, what was your impression of it in its older incarnation? I think the first time I actually saw it was breakfast. So, you know, I was looking out over the Forbidden City, eating some noodles, and it's like, you know, it was pretty cool. Not what I anticipated or expected. But yeah, you know, you speak to people and everyone tells you about, you know, what Grill 79 is and what it's been. So I was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the future. Shortly after arriving at Grill 79, Chef JP introduced two new main menus, a lunch menu and a degustation menu. Both aim to allow Beijing diners a chance to get to know the chef and his culinary style. The 9-course degustation menu is the chef's culinary signature, showcasing his choice of ingredients, presentation style, and cooking techniques. Here are some highlights from the menu. I guess it's more of a gentle introduction as opposed to a full-on kiss on the mouth sort of a thing. You know, I like to be a bit playful with a lot of dishes, a little bit experimental, but I think that will come in time. There's a couple of interesting little things on there that we do, you know, that sort of intrigue people. But a lot of it is definitely sticking to what this restaurant is, which is a grill, focusing on the produce, number one, with a cooking technique, you know, followed. So we try to do things a little bit simply to let that produce really shine.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there's a few modern, interesting touches in there that reflect my personality. So give us some signature dishes from that menu. Well, what I really enjoy at the moment is our pigeon dish. We, you know, we age for 2 weeks the pigeon, so it does get a quite bit funky and a bit full on. And then we roast it over the grill, but not direct heat, quite indirect. So we sit it, you know, maybe 30 centimeters above the grill. And that roasts really slowly for about 1 to 2 hours. You know, it's a small bird, so you have to be quite delicate with it, not to overcook it, not to undercook it. And we brush that with a date honey, which is using the local dates. And, you know, we just keep glazing that. So it's almost like a take on, you know, local barbecue duck to a degree, but using pigeon and getting that really sticky, savory sweetness, you know, happening with it. Pigeon is a relatively revolutionary bird in our Western fine dining. Yeah. It took a long time for Western diners to accept it. Bu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northern China, it's a bird that's been eaten for a very long time. So is it different introducing a dish like this to, let's say, Chinese diners who are used to eating pigeon? I think so. I think you have to, again, like, be respectful of where you are and how people eat certain items, instead of, you know, going, again, like, just, yeah, instead of going being too crazy with what we do, it's, you know, about respecting where we are and what we're doing. So I guess just adding my own cooking technique to it, you know, which is, you know, slow and gentle and enhancing flavor by aging, things like that. So, you know, it's a local thing, but with my sort of Western take on it. What else from the degustation menu you think we must try if we want to get to know your cooking? Well, I've got some Australian beef on there. I really, it's my favorite beef. It's from Tasmania, the western, northwestern tip of Tasmania. It's really unique. It farms right beside the ocean. So it's quite saline tasting, and we match it with a lot of beach herbs, which just to enhance that salinity and lift the umaminess of it. And we dust it with some dried mushrooms, so it kind of looks like the peaks and troughs of the coastline that it's on. So that's one of my real favorite dishes at the moment on the menu. Chef JP is bringing a very different air to Grill 79,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his most recent predecessor. Other than putting the emphasis back on the meat, he's also introducing more modern and daring cooking techniques. But it is mostly his presentation style, his plating, the colors and shapes that he's choosing to use that leave diners no room for doubt. This is a new era for Grill 79. You're using techniques that were not used before in Grill 79. So Grill 79 was a little bit traditional throughout its incarnations, and you're bringing a little bit, I won't call it molecular because it's not, but it's much more modern techniques. More modern, definitely. I guess thinking about, you know, the end result, and we don't want to put 20 things on the plate to complicate things. We really want that the produce to shine. So whenever we do get a piece of, if it's meat or fish or something, it's really thinking about how we can cook it to let, I guess, the natural flavor, number one, come through is important, not to crowd or make things complicated. It's, you know, some of the techniques or just putting one thing on a plate may take 3 days, but, you know, the end result is quite simplistic and natural. On the night that we had a degustation menu, we had an interesting dessert with an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 Oh, that's the lemon tree from our secret little patch up on top of the roof. Why did you decide to make this dessert that way? Just fun, I think. You know, people forget about dining should be fun. You know, the setting here at Grill 79 is quite formal and maybe, you know, puts people off, but really food's about being fun and enjoying yourself, and it's not that serious. I mean, anyone can cook a steak really at home, so, you know, we want to offer people that little bit, something different when they come here to eat, and it's not just about sitting and eating, and it's getting back to the whole philosophy of, you know, family and, you know, sitting around a table and talking and eating and relax. So I guess that was the main philosophy behind that dessert, was just to, you know, make people smile and, you know, laugh or something to lighten the mood a bit. In its first original form, Grill 79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ats. It was a meat place. And later on, it changed into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when you arrived, a lot of foodies in Beijing saying that you brought back this emphasis on meat. Yeah, I think, you know, we're a grill, and, you know, a grill should be known for its beef and meat and, you know, whole animal cuts and all that good stuff that I really like, you know, offal and things. So definitely, you know, we're trying to strip things back and get it back to its original bones. Not that it was bad or anything like that with what it was. It's just, I guess, you know, talking to management that are here now, it really is getting back to the basics and what we are, which is a grill, and there's so much you know, good produce around the world that's in Beijing, and even local stuff that we are using. So I guess, you know, it's stripping things back and just getting to that, the raw product of what it is. Of Chef JP's plating style, some say dark, some say dramatic, some say artistic, some even say gothic. No matter how it's described, it is hard to ignore. And the diners seem to love it, and many of his plates are already starring on local social media. Another thing that already caught up on social media here in Beijing is that you have a very distinct style or color palette. Right. When you're plating. Mm-hmm. I guess it just comes back to that interest and, you know, making things interesting for people. You know, every plate that comes out should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nd interesting, and I guess just make people talk about what's in front of them as opposed to just, you know, eating, make a conversation, whether it's a good or bad conversation. I think a reaction from food is a good thing. You know, people are thinking about what they're eating, and you know, if it's bad or good, almost of the time it's good, hopefully, but... Yeah, just that conversation, you know, people are engaging with the food and each other, and that's a great way to eat, yeah. But you introduced some dramatic plating, also in colors. You're drawn to dramatic colors, darker colors. I think so. There's a fish dish that we use. We have a squid sauce on, which is drastically black, and we serve on a white plate. But I think that's just more about, you know, keeping the squid quite natural. You know, we roast it really hard in a wok, so it's kind of charry and burnt. The squid ink kind of comes out of that. We just enhance it a little bit to give that sort of natural, I guess, that taste and flavor that squid is. For the lunch menu, Chef JP is offering diners more options, both in choice and price range. Grill 79's key location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long with its beautiful view of the city and the quiet and classy atmosphere, make it a popular lunch spot in Beijing. Here, it was important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ld loyal customers as well as new ones. What is the new lunch menu offering? Lunch menu is market focus number one. It's what fresh and it's what best at the time. We'll only run it 3 to 4 weeks at most, and then we'll rotate again to use what's best, freshest in the market. Really affordable, so we can get, you know, it was a great spot for people to come for lunch. You know, the view's amazing on a nice day. Good price point, you know, delicious, simple. I guess getting back to that bistronomy style of food and what a grill is, you know, simplicity, but value for money as well. It's changing, so it's, you know, everything's to try. But we do, you know, really, really good steak frites, something so simple, which is so satisfying, I think, you know, really, really good beef, great sauce, you know, great chips, everyone loves a good chip. New menu coming up, you know, we've got like whole lobster grill, just really simple things, but I mean, amazing produce, cooked really simply, in and out really fast, which everyone needs for lunch if it's a business day. So.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Chef JP did upon arrival was visit the local markets. For him, this is where inspiration is. A visit to the market is where he discovers new ingredients, thinks of what foreign ingredients he can introduce to his guests, and of ways to present familiar ingredients in unfamiliar ways. When it comes to meat, he likes the head-to-tail concept and is happy that Asian diners are a lot more accepting of different meat cuts. Your team is already telling me that in a few weeks that you're here, you hit the markets first. Yeah, first thing. Why? You do know that there is this saying in Beijing that there are some chefs who've been here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they never visited a local market. I think it's just important for me as a chef. I like to know what's here and what's available. You know, if it's in the market, it's fresh, it's best, it's what you want to use every day. You know. So which market did you go to? I don't even know the name of it. Okay, there's about 3 that I've been to. My Chinese is horrible. So you walk around the Chinese wet market. Yeah. And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 guess what produce is here, the quality that's here, where it comes from. Again, poor Chinese, so I need to bring a friend along with me. And just understanding stories, which is, you know, a great way to connect with the food, and it makes it easier to cook and serve to people when you know what's behind the story of the produce. And in addition to integrating some local ingredients, you took some ingredients that for you and me are very much food, but the Chinese are not used to eating them. Today, for example, we had a celery root. Ah, yeah. You know that thing of we eat the top, they eat the bottom, we eat the bottom, they eat the top? Yeah. What was the reaction when you start serving the celery root here? I guess people are a little, you know, interested about it. Again, we cook it so simply and naturally that I think, you know, we don't complicate the cookery method of it. You know, we grill it, we use smoke and fire and things. So it has that familiar taste of what a grill and barbecue, but it's got then it's that interesting flavor and texture of the unknown. So I think if you ease people into new things, it's much more easy to accept. How many times every day somebody's asking the wait staff, what is this? Yeah, pretty often. It does happen. But I think the staff are well-versed on everything now, so it's good, yeah. And in your market trips here, did you meet some ingredients that you say, wow, this is first time I see this? Yeah, quite a few things. There's a leaf that I use with the pigeon. I call it sesame leaf. I'm not sure of the local name. I've been told many times, but I can't remember it. But it's used in local salads and stir fries and things. But the flavor, the first time I had it, was like, wow, this is amazing. I need to use it. So now I'm trying to work out how, if I ever go anywhere, I can take it with me. So, yeah. Any other ingredients that you want to use and haven't used yet? So much. There's so much. I do like the nose-to-tail concept. So,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parts of animals that I want to use. And I think the local market will be more accepting than Westerners on eating those type of cuts. So. But then again, in places like Australia, for example, even parts of Canada, the nose-to-tail concept does exist. Does. It is hard to sell certain specialty items. My restaurant in Melbourne, we were selling cow's udder, which we were salting and hanging like you would a prosciutto or lardo or something. And the flavor's like a blue cheese, like once it ages for about 12 months, sliced really thin, and a lot of people had trouble accepting that, where I think in an Asian market it might be accepted much more easily. So you're planning to experiment also with meat? Lots of things, yeah. Lots of meat, interesting vegetables and cookery and lots of ferment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As the time comes for the more personal stage of our interview, I'm asking Chef JP about his own personal likes and dislikes. But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I can't seem to force him to pick a least favorite ingredient. He loves all foods. And he also loves street food, just like a person who has made himself well at home in Asia. So if you see a tall, tattooed, smiling Australian sitting in a street-side restaurant eating pig's ears and spicy cucumber and having a beer, you know who it is. What ingredient you love cooking with most? I thought about this. I love everything. I'm not sure there's something I don't like. Is there really no ingredient that you hate? But this comes to the kitchen, you go, oh. Not really. I love food and love cooking food. You know, new ingredients are always something that gets me really, really excited, but as does just amazing produce, you know, a simple tomato that's like perfectly ripe and, you know, has that amazing flavors, like, you know, it gets you pretty excited just as much as, you know, anything else. So I'm a simple guy, but just like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yeah. And when you go out to eat, where would you go to eat? I've been eating out a lot since I've been here, but I'm always drawn to street food. It's just a nice way to eat, just as nice high-end restaurants. But you want to eat what everyone else is eating, what locals eat, and what the culture's been eating for, you know, for hundreds of years. So again, but I eat everything, so yeah. What Beijing stuff have you tried so far that you said, oh, this is nice, I'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 I guess just the flavor palette of like the salty, pickly thing, I'm really enjoying that. You know, it's very aggressive salt. Yeah, but I like that, especially with like the pig's ears, like pickled pig's ears and the cucumber. Yeah, I'm really enjoying that sort of flavor palette, especially in the heat. It's like a nice beer, and that salty pickliness is perfect. And as for the future, where would Chef JP like to see Grill 79 going, and what new menus and concept he has in mind? Here is the answer.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next? What would be for you a great accomplishment or a great achievement in Grill 79? I think just continuing what we're doing, you know, keeping things simple, pairing it back, and all we really want as a chef is a full restaurant with happy diners, so that's enough for me. That keeps me happy. But definitely following on for that, you know, interesting cuts and really focusing on the produce and introducing some more sort of specialty cuts along the way. Currently in the Western world, we're very much connected to the whole farm-to-table concept. Mm-hmm. And you'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You haven't visited farms, I suppose. But will you be interested in bringing